澳門車第二節翻嚟啊！咁我哋今個禮拜嘅題目咧，就係、是、都係探討翻咧呢個經濟房屋啦。咁就今日咧，咁啊，除咗我係小浩文俊啦，咁啊，你哋嘅主持人啊，除咗我之外咧，咁亦都係有我哋好受歡迎嘅嘉賓啊，成俊哥啦。咁啊，成俊哥今日啊，亦都係唔講鬼故事嘅。咁所以咧，鬼故嘅 fans 啊，成俊哥 fans 咧要等一等啦。咁啊，今日成俊哥咧就邀請咗佢一位嘅好朋友啦，咁啊，叫阿昌啊，昌哥啦。咁啊，上嚟咧就同大家即係講下呢個經屋嘅問題。咁點解會揾阿昌哥咧？因為昌哥咧就係呢個石排灣經屋啊嘅業主嚟嘅。咁啊啱啱嗰節咧，我哋即係有提及到啦，或者尺價或者係其實我哋即係帶出第二個問題啦，車位嘅配套啦，咁啊甚至乎話即係買嘢啦，咁啊啲超市啊或者話喂冇街市嘅喎，咁啊如果病咗冇，暫時未見到會有診所喎，即係我哋帶出咗一個問題，嚟緊要探討個配套。咁啊，我哋繼續呢一節開始咧，就繼續請阿昌哥咧講翻呢個即係居雅石排灣呢個經屋，即係香港嚟嘅叫居屋啦，政府賣俾你嘅樓啦，佢嘅配套係點樣差法咧？同埋同附近一啲高價嘅樓咧嘅配套，大家好唔協調，因為兩個階層嘅人嚟噶嘛。咁啊，呢一節咧，咁啊，昌哥繼續講翻啦，好嘛？ 嗯，好嘅。咁就其實咧，我哋都查過一啲資料，其實可能一啲社屋或者經屋佢下面咧，其實有啲鋪位嘅。咁就有啲經屋咧係冇鋪位嘅，譬如居啊咁咧，下面係冇鋪位，但係可能會有一啲社區設施，但佢就冇講明，或者係未 confirm 冇向公眾公布會係有啲咩社區設施啊咁樣咯。咁有啲社屋。係下面係會有啲鋪位出租嘅，咁但係佢都係以公開招標形式價高者得，咁問題就嚟啦，價高者得嘅話，咁同私人鋪位有啲咩分別呢？咁除咗經屋社屋嘅鋪位之外，就係一啲私人住宅嘅鋪位，咁最尾結果就係能夠承擔得到呢啲鋪租嘅會係啲乜嘢呢？係咪高級嘅日本餐廳啊？係唔係一啲連鎖店品牌啊？咁先可以租得起呢？好啦，下面嘅鋪頭全部都係呢啲啦。咁你 變咗第二個環宇天下咯。 我自己估計可能似花城、氹仔花城嗰一區咁樣咯，就會好難有一啲平民少少嘅茶餐廳，即係可能係比花城更加高級嘅。 可能最平嗰一塊餐店叫 Pizza Hut。 M 記咯，我樂觀估計就嚇咁冇茶餐廳，冇生果檔，你私人診所又冇，咁但住喺嗰度嘅階層又未必可以消費得起咁高嘅咁其實生活配套其實可能我哋都唔夠膽樂觀，即係當然啦，佢後尾補鑊，即係都話會有街市喺度，咁問題你個街市都係臨時唔知咩位嗰度抽出嚟啫嘛，有人話可能會係喺嗰個居亞大廈嘅一二三期最下層做街市，喂咁其實又係夾硬將原本唔係做孤養嘅嘢勾佢出嚟，我嚟做街市叫做滿足你哋，咁到時個配套成唔成功咧，會唔會話真係咁圓滿咧？因為即係唔好意思都即係唔係好想講呢個講嘅，其實政府好多時候推出咗一啲政策之前，佢都會預計好多成個好多目標，但係做咗出嚟可能係變咗第二樣嘢，所以其實你而家作為石排灣業主最擔心嘅就係你而家就話得啫，咁到時候會點咧？其實我又想趁呢個時候舉個例，因為好多人揀咗樓之後咧，嗰時候收到房屋局佢嘅回覆就係、是：你而家揀咗樓，三個月之後咧收到信咧就可以簽紙咁啊，可以正式搞買樓嘅手續噶啦。問題係而家係過咗三個月噶啦，冇收到信，咁我自己本人咧就非常之擔心因為咧佢如果佢寄出咗信，你冇覆翻佢咧就當自動放棄，咁我自己係親自去房屋局嗰度 double confirm 啦，係咪我封信寄失咗咧，或者係俾人攞封信咧，定一話點樣樣咧？咁得出嚟嘅答案係原來互半嗰邊啲手續未搞掂，所以咧過咗三個月之後咧都未會寄信俾居雅嘅業主。 真係搞笑喎！又係佢講嘅，跟住咧信又未到，但佢又唔通知你，又等你擔心。 咁冇咩所謂啦，其實澳門人即係都好和善嘅，大家通融下咁樣啦。 澳門文化啦。 係啦，即係我自己都土生土長澳門人嚟嘅。 大家都係啦。 咁我就問佢啦，再過多一兩個月係咪會收到信啦？咁佢又答覆唔到我喎。 佢神唔知啊。 係啊，佢淨係話好快有啊，你等下消息。 政府做嘢就係咁啊，有㗎啦，你翻去坐下啦。 係啦，咁就話啊，你根據你嗰個編號，你打個電話嚟問都得㗎，咁樣咯。 係啊。 咁其實可能係嗰啲前線員工，佢都 澳門咩部門都係咁嘅，好似勞工處做嘢都係咁嘅，佢係唔會俾答覆你，跟住你一路請唔到人，你就嚟執咯喎。哦，你等等啦，等等啦咁咯。 係啦，咁講好咗嘅又做唔到，咁點咧？好迷茫啊！你呢啲咁簡單嘅手續都搞到你咁 hea 啦，你又話咁多配套，到時唔知做唔做得好嘅喎。樓市姚司長佢巡曬區話承諾會咁做，會咁做，咁係咪真係可以達到咧？我都唔知道嘅。 阿陳俊哥講講啊， 仲有樣嘢啊，因為我之前睇新聞咧，咁我哋嘅衞生局嘅李局長咧，佢就話因為設計出現失即係有啲問題啦。原本2014年會落成嘅政府一個大嘅醫院咧，而家喺以前嘅學車場嗰度，即係喺澳門大側邊嘅大醫院咧，佢就話會延期咗三年喎，應該要去到2017年先會落成喎。但係咁樣，我覺得 咁啊死得人多。 咁就真係因為你個政府樓。2013年會落成，咁佢差咗四年，呢四年我哋應該邊度睇醫生咧？ 其實一個笑話嚟嘅，澳門咧，即係個醫院嚴重不足呢樣嘢咧，係講咗成廿年㗎啦，但係從來係政府冇正視過呢個問題嘅。你覺唔覺啊，昌哥？ 覺啊，交通問題係自回歸開始講到嚟，而家都好似冇咩解決過，而且係不停有新措施，又不停有新問題。由你嗰個西灣大橋嘅電單車專道，定一話係塔石嗰個行車隧道，之前講到幾咁美好，到最尾硬係唔知點解會有啲問題，係咪啊，成俊哥？ 仲有我覺得咧，因為好多嘢都唔知點解拖慢咗啊，老人家咪話嚟啦，而家話佢要延遲落成，搞到有部分嘅女子監獄咧，啲人要瞓喺地下嘅喎。我聽過做咁嘅事咯。 喂，監獄風雲嚟㗎呢啲真 係。唔係，因為好似話呢個採購物料嘅問題咧，搞到個監獄會延遲咗落成。 啊，點解？你有咩問題啊？我哋背靠偉大嘅祖國，應該咩物料咩監獄都做到出嚟啦。 我都唔清楚啦，因為 全交全木乜都得係嘛？ 醫院如果講一講輕描淡寫話三年落成，佢好講好簡單，但係好多人都迫切需要。 嗱，阿昌哥，我問你個問題啊，你譬如咁，你即係買得間新屋啦，咁你都可能即係譬如會同女朋友啊，可能會拉埋天窗啊咁啦，咁即係順理成章結婚會有下一代啊。你有冇諗過一樣嘢啊？如果佢哋而家住喺石排灣，你嘅小朋友啱出世，咁細路仔啱出世十多病痛。夜晚如果由石排灣出翻最附近可以俾小朋友睇醫生嘅地方要幾耐？ 哇！如果係半夜三更，可能都仲會好啲，可能半個鐘左右點都飛到車過去啊！鏡湖醫院樂觀估計一下，如果係真係有啲乜嘢嘢要可能四五點鐘嗰啲放工時間嘅話，你一定塞到抽筋，你真係一兩個鐘完全咩地方都。 同埋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啊？係冇的士啊？ 係啊，呢個絕對係㗎。的士、巴士我都唔會，即係你截到你嘅車都行唔喐啊！ 成俊哥講講而家石排灣公屋嗰個公屋配套，嗰、那個交通配套係點樣？ 石排灣交通配套，我睇新聞話咧，樓下有一個巴士轉乘站咯。 係。 同埋有樣嘢其實都幾大鑊下嘅，因為而家嗰個威尼斯人出面嗰個迴旋處咪做咗嗰個路氹隧道嘅，聽講又延期咯喎，延期到下一年嘅第三季，同埋佢仲有氹仔嘅圍氹仔嘅樓咧，氹仔嘅輕軌咧已經圍曬板嘅，由兩條行車線變成一條行車線咯，到時個交通真係都喺氹仔已經塞到咁，去到澳門真係好難想像。 係咁啊，喂，我想問一下，嗱，頭先阿昌哥提及到啦，嗰台冇輕軌啊，係咪？咁亦都嗱，有冇係公布咗？譬如巴士公司係公布咗咧，係會係有專線係去石排灣呢一個嘅公屋嘅，即係呢一個屋村啦，咁講啦，係一個係有專線係出翻氹仔市區或者係即係去翻個中央地點有冇啊？即係譬如一兩條專線。 湖畔就有聽居雅嗰度未聽到。 係，即係石排灣未有聽到呢個配套。 未聽到呢配套，同埋咧嗰個輕軌咧。佢就有人打上去問咧， 佢就應承咗佢話每一條分支線會延伸到去石排灣個經屋單位附近啦，但係我上去運件板咧，我就未我見唔到一啲咁嘅嘢。 其實咧，喺我哋 Facebook 裏邊有啲居民業主，佢係真係打個電話上去了解過，會唔會話輕軌會有站經居雅咁樣樣嘅？咁其實咧係會有咁樣樣嘅打算，因為實在太過群情洶湧，咁佢一定會咁聽。問題係第一期嗰個輕軌個工程就應該唔會有居雅站，而即係政府部門佢都嚟家直頭係承諾咗話會有穿梭巴士係居雅駁架車過去嗰個輕軌站啊。咁另一個問題又嚟啦，你本身嗰啲私樓已經有接駁巴士，跟住咁多業主自己又有私家車，跟住賭場佢自己又有接駁巴士，跟住你的士、巴士再加埋咁多樣嘅交通工具， 六個大風尚咯。 係啊，你我又唔見到佢話會加行車天橋啊，或者有啲點樣樣嘅道路網嚟疏導呢啲咁大量嘅交通工具喎。咁同埋輕軌幾時起好呢？你而家呢兩三年之內，即係可能都好比較問水少少，因為仲有好多問題需要解決。即係呢一個可能係新口岸嗰邊業主嘅問題啦，嚇，呢係另一個大問題嚟㗎啦。咁其實輕軌幾時落成都唔知道。 你覺唔覺得個感覺而家似係咧？即係好似啲小朋友咁樣。哦、搬入間新屋啊！哦，呢度啊要部飲水機啊，好咯，買咯。呢、這個要雪櫃啊，買咯。要部電視啊，哦，即係好似逐樣都係咧，人哋唔提出，佢係冇去諗定嘅，即係冇諗定一間屋或者係我應該有啲咩喺度咧，而係好似好隨咧，我到時啲人講到啦，咪先再諗下點搞咯。即係其實呢樣嘢雖然話曬澳門嘅文化啦嚇、啊，即係咁耐以嚟澳門人做嘢，即係好多時都係咁樣啦，一直以嚟都係啦，即係由我哋阿爺嗰代都分分鐘都係咁噶啦。咁、但係咧去到而家，即係我哋呢、這個。新的世代，尤其是咁大的一個嘅單位或者一個咁嘅屋村嚟計，你完全咧係醫療，即係醫療係一個最大問題。其次咧，啱啱講到啦，即係喂，譬如你零售啊，其他嘢，啱啱甚至乎你講到啦，即係淨係個 shuttle bus 嗰個大家爭位嘅問題啊，都係冇諗過點配套。 係啊， 咁其實喂，如果你咁樣搞落去，即係我俾個感覺咧，似係乜嘢啊？好似香港個天水圍咁樣啊！ 嚟家个情况应该会比天水围更差，因为天水围佢都可以自给自足，佢会系有生活配套，至少即系你仲可以吊到条命啊嘛。咁其实嚟家嘅情况真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自己本身咧做咗最坏打算，即系好辛苦供高边，但系另外澳门谂办法住，即系最坏打算噶啦，已经作咗。 咁就失去咗一个原意啦。个原意就系你可以即系呢啲即系政府就系要你安居立业啊嘛。你而家安居都唔安居嘅， 而家戇居居咁都唔知點算㗎，真係係啊，好迷茫㗎。 即係嗱其實唔止石排灣嘅，其實澳門咧好多人咧，大家對呢個居屋政策咧係好多苦水嘅。阿成俊哥，你又講講。 其實我05年入紙咧，唔係，其實我覺得好好彩啊自己，因為我05年入紙咧被佢彈翻出嚟，跟住我迫於無奈之下，唯有攞自己僅有積蓄80,000蚊，再掹平借嘅錢再買私人樓。但反而我而家住得比較好咯，即係呢個嘢好好彩，我即係買唔到政府樓，反而我就買咗私人樓，變咗谷咗買私人樓。 嗯，即係反而係 因為我05年嗰陣咧，我係同 被逼上梁山。 係啦，因為我05年嗰陣，我係因為我填錯咗資料啊，佢同我講話，哎呀你填錯咗資料，你唔合資格㗎啦。跟住之後我就唔知點解，我就走去買私人樓。 嗯， 第二年就買咗私人樓 咯。05年買， 06年買私人樓咯。05年入唔到表，就06年買私人樓變咗。 咁啊，當陣時樓價冇咁瘋狂。 當時嘅樓價，因為回歸之前嘅樓價係平均係得500蚊一尺啫。而家嘅數據顯示出嚟，澳門半島嘅樓價係5,800蚊一尺。 係，冇錯。即係嗰個樓價係其實係貼住，甚至乎有啲係超越香港 嘅。超過咗香港嘅屯門同埋元朗區啦，已經。 係，冇錯。以往嚟計，澳門啲樓點會話咁恐怖啊？即係而家嚟計咧，啱啱阿昌哥講到啦，我就算即係譬如好似即係大家都係做賭場或者酒店啦，當你連埋老婆加埋兩個加埋揾3萬至3萬5蚊，你都冇可能供到嘅，理論上 係啊，數字上邊係供唔到樓 嘅。何況而家嘅通脹啊，即係當差開講兩句啦，昌哥你有冇覺得而家？你自己啊，即係話我唔出街食飯，我喺屋企自己煮飯都唔平，你覺唔覺？ 唉，絕對係，你淨係想買條菜啊，買啲肉自己烚熟佢，其實都係要錢噶嘛， 唔 不係啊，係啊。 而家我哋譬如即係我當啦，咁我煮餐飯咁屋企可能兩個人三個人食，嗰度咧，即係你冇可能好似以前咁話諗住廿蚊廿點唔得㗎啦，冇可能嘅事嚟㗎啦。你淨係買根菜啊，買下啲肉啊，喐下手都幾廿蚊㗎啦，慳慳地。 同埋我哋嘅通脹咧，我發現咧係因為我哋嘅貨幣貶值咧，所以造成嘅。你睇下人民幣，我哋對人民幣貶值咗接近四成，跟住日元咧接近咗五成，跟住。其他台幣都有接近一成，所以我哋全部都係輸入性通脹。 我哋葡資係咪同港幣掛鈎㗎？ 係啊，個匯率係相差一百蚊係爭三個二咯。 港紙一冧，我哋咪一齊跟住窩火咯。 其實而家係美元貶咗值，聯帶我哋都貶埋值咯。 即係一齊死。 因為我發現係全亞洲貨幣，咩馬幣、馬來西亞貨幣、泰銖、波子、台幣。一籃子咁樣升啊，日元都係升啊，日元同埋韓元都係咁升啊，但係我唔知點解我哋啲錢係咁跌咯。 但我想問一下昌哥，譬如你買政府樓咧，佢係咪計葡紙㗎？ 係啊係啊，我要查，我記得應該係啦。 因為澳門好怪嘅，買樓、買車、買電腦都係計港紙。 但係借貸港紙啊，港紙借貸港紙，借銀行借錢俾你一定港紙。 都借港紙。 係係，唔會用葡紙借，因為葡紙有一種。好似比較低人一等咁感覺，我覺得。 其實呢樣嘢咧，啱成俊哥所講，我真係想睇下昌哥啦。其實咧，即係做得呢個節目咧，大家咧都唔係細路仔嚟嘅，即係我哋唔係啲十零廿歲細路仔啦。大家都喺呢個社會上係有一定嘅工作經驗同埋歷練啦。昌哥你自己覺得啦，我哋澳門自己嘅澳門幣長期處於呢、這個即係呢個唔俾人受重視或者認可咧，其實係咪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其實咧，嗱，我經濟呢方面我自己唔係太過熟，我唔夠膽講啦。咁其實你譬如你去一啲 casino， 你都覺得好古怪，點解好似啲博彩都好似係嗰方面作為澳門嘅城市最重要嘅收入來源，佢都唔會計葡幣嘅咧？咁樣樣有少少係覺得俾人哋貶低咗澳門嗰個地位。 嗱，好簡單一句啊，咁阿昌哥即係同阿成俊哥大家做酒店賭場啦。我問下你啊，昌哥，你做咗咁多年，你打開個貼士箱有冇見過有葡紙啊？ 咁其實總之，我覺得作為澳門人嘅話，嚟家好似無論係經濟啊、民生嗰方面，其實自己都冇辦法主導到咯。其實呢個感覺都會， 就算佢年年派錢，其實冇用嘅喎。 係啊，即係其實都係所謂嘅飲溝止渴，其實都唔會話真係可以治到根本。最大問題係你要令人哋覺得個政府真係有誠意去解決居民嘅問題，唔好下下都踢一踢喐一喐。即係本來澳門人係一啲好和諧啊，性情好溫和嘅人嚟嘅，咁但係你不停都會做一啲嘢，令到啲人要投訴要發文，你每朝聽嗰、那個電台節目廣場幾重怨氣啊！而家嗰兩個老啲嘅主持冇得做之後，個主持都係不停。 而家冇咗余榮陽啦。 係啊，同埋鄭國強兩個，佢哋上年冇得做。 點解和諧咗俾人？ 呢個我唔清楚啦，因為我都唔係好知道實情。問題係真正嘅主角係打上去打電話上去嘅澳門市民，永遠都係超級多怨氣。我自己同埋好多居雅嘅準業主都打算打上都打唔通嘅，你諗下係打 哇好大鑊，因為以前余榮陽係澳門十點前特首嚟噶嘛，佢每日都發炮攻擊政府噶嘛，但通常都俾人和諧咗噶啦，澳門係咁噶啦，係啊。 其實開頭佢哋係守門員嚟嘅，但係好快佢都已經知道個問題係好嚴重咯。嗱，咁其實另外一樣嘢我都想講嘅就係、是，因為澳門人。難聽啲講句啦，好多時候只係經澳門嘅傳媒知道一啲澳門嘅問題，咁好多真正嘅嘢係唔多了解嘅。我自己了解澳門社會嘅情況，可能都係要經網絡啊、道聽途說先知道真相咁樣樣。嗱、咁其實嚟家居啊或者石排灣啲人仲未住入去啦，咁相對嚟講聲音未必咁大，但係當你真正入伙嗰時候，個反彈一定會。 有冇同議員傾過啊？即係譬如你最幫市民嘅議員啦，例如陳明金爺咁，有冇同啲議員講過咧？ 這個 我諗都要盡量達成共識，即可能至少有翻部分嘅居委業主覺得哦應該要揾呢個議員啦，咁樣 即刻揾啦，即刻揾陳明金關翠恨。 啊，同埋有時候會諗緊係唔係真係揾議員呢，即最好梗係直接同政府溝通啊，大家解決咗個問題啊咁樣。同埋有時候喂你覺得呢個議員做到嘢，但係到時候佢可能棘到一半又做得唔滿意，或者係覺得哦我好有啲人好憎呢個議員，我唔想俾政治利益俾佢，其實都會好多呢啲咁嘅。 昌哥，我想問一下，以你所知咧，你朝頭早即係你都有聽節目啦，即係聽一下澳門嗰個澳門廣場嘅節目啦。有冇人即係有冇呢個石排灣嘅業主係打過上去已經係講過 啊？咁我又唔係話朝朝都聽到足嘅，咁但係可以肯定嘅就係呢個經屋社屋。嗰、那個成個策略係一定有問題，俾人哋話咗好耐㗎啦。咁我覺得最緊要係政府唔該俾少少誠意，真係你當跟翻香港嗰套叫做多啲出嚟做下 show， 開下諮詢會啊，做翻一啲比較詳細少少嘅問卷都好啊。即係真係要了解民意，唔係最開頭咧就係閂埋房門，覺得咁做就咁做。好啦，做咗出嚟，啲有人有唔滿意嘅聲音啦，就嗱嗱聲靜雞雞咁改。唔係解決問題㗎嘛，因為你改咗之後一定係又係做錯嘢㗎嘛，之前太過多事情發生咗，就係政府有啲政策推出咗遇到問題，又邊做邊改又邊錯又俾人鬧，咁即係其實會做澳門人都幾心灰，因為澳門人都唔想咁麻煩，因為搵食其實都已經好辛苦㗎啦，大家。 其實呢之前我睇到一個 Facebook 有段片呢，即係我覺得係好有問題嘅。呢個就係一個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佢係話一個小朋友咧，佢咁爸爸就係澳門人嚟嘅，澳門嘅半島居民啦，永久性居民啦，佢就好唔好彩咧，就過不幸意外過身嘅，一轉咧佢就佢爸媽咧，因為佢爸爸就申請咗社會房屋嘅，就咁佢同埋佢媽媽就喺大陸嚟嘅，而家就話 新移民， 就話新移民啦，而家就話想攞呢個政府樓，而家出現嘅問題咧就係咧。一啲唔係資格嘅人咧，譬如我哋叫永久性居民啦，要爭取翻呢樣嘢啦。但係我哋覺得有啲議員咧就傾向咗佢哋咯。其實係好似有少少傷害咗本地人嘅利益咯呢樣嘢。 你可唔可以講清楚啲咧？ 因為呢段片咧，我聽完之後咧係好有問題嘅，即係嗱，譬如申請社房嗰個咧。就是永久性居民嚟嘅，即係佢爸爸啦。又好唔好彩，佢就不幸就過早離世啦。跟住佢哋落到嚟咧，就即係好無依無助啦。而家佢哋就揾議員幫手啦。但係有啲議員咧就係了解咗情況之後咧，就向政府反映咗，就想幫佢哋攞社會房屋。但係咧呢、這個情況咧，我覺得暫時嚟講。就唔得咯，因為大家都知道社會房同經濟房咧係要住夠七年嘅澳門嘅永久性居民咧先可以申請。如果冒然話俾佢哋攞埋啲福利咧，我覺得係對咗一啲不捱生捱死嘅，好似我哋咁樣做咗好多年嘢都未上到樓嘅人咧，係一種好唔公平嘅嘢嚟嘅。 阿昌哥，你覺得其實人情同埋道理應該係企邊方面？ 咁就梗係我覺得應該係建構咗一個好完善嘅制度，即係所謂嘅道理啦嚇。即係真係唔好咁立立亂先，然之後再講人情，因為你人情嘅話好難控制嘅。呢、這個話嗰樣嘢啱，嗰個話嗰個 point 對，咁最尾永遠都係好難拗掂數。咁即係因為而家都係21世紀咁。最好梗係有個法治嘅社會啦，咁但係呢個又牽涉一啲好盤根錯節嘅問題，即係關乎到澳門法律政制嘅問題，一講又可能文俊哥你又要開多兩集節目㗎啦嚇。 因為有樣嘢就係、是、我發現有樣嘢就係、是、咧，香港同澳門係有樣好唔同嘅地方，就係、是、香港咧就唔會好啊，香港咧就堅持唔到自己立場嘅，即係成日俾人搖擺咗，但係澳門咧。就會企硬嘅，包括澳門嘅政府同埋市民都會企硬嘅，有啲立場係唔會俾你動搖到。同埋因為我發現到要收費咁樣啦，其實好老實講啦，我一聽到話 話施君龍佢哋帶領咗呢層公司咧，我已經覺得香港就會賴嘢㗎啦，因為放多咗而家四十年，香港多咗20,000個雙飛鷹，你睇下到時如果佢大咗幾大問題都係攞福利嘅話。 其實佢唔大都會攞緊福利㗎啦，尤其是澳門嚟計啊。喂，咁啊，我哋下次翻嚟，我哋做個總結啦，好嘛？因為時間差唔多呢次。